第29集。 走到自己的工位上，白思君回头看了一眼，梅雨辰何止一脸不高兴，一双眸子隐藏在茶色镜片后阴沉的可怕，明晃晃地散发着生气的气息。他突然想到梅雨辰曾对他说过，看他是因为他好看。至少在夸人这一点上，梅雨辰倒是比他直白许多。白思君一直觉得梅雨辰比他别扭，但现在看来，他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自我反省了一番，白思君还是老实说， 你今天很好看。 梅雨琛长腿跨到他的工位旁挑眉， 我其他时候就不好看了。 白思君没再接话，生硬地转移话题， 那个公司里出了点事情。 白思君给梅雨琛拖了一张隔壁工位的办公椅过来，然后把抄袭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在他叙述的时候，梅雨琛就坐在他旁边静静地听着，眼眸微垂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白思君估摸着梅雨琛应该不会感兴趣， 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先回去吧，我这个周末可能都忙不完呢。 梅雨琛慢悠悠地用中指推了推挂在鼻梁上的镜架。 所以你现在是需要联系黄倩？ 白思君点了点头。 那个译者是他找的，其他人根本不熟。如果他能出面解决的话，进展应该会快很多。 他现在在哪个公司？ 他在这个出版社。 白思君指了指网页上某个出版社的名字。出版社和出版公司的地位完全不同，国家对于出版发行管理严格，所有出版社都是国有企业。民营出版公司若想要拿到书号，只能找出版社购买，因此出版公司在出版社面前难免抬不起头来。简单来说，出版公司的员工经常跳槽，但只要一进入出版社，就等于拿到了铁饭碗。王倩之所以没有把宏图放在眼里，也是因为他现在是国企员工，身份不一样了。梅雨琛沉吟了片刻，接着突然起身揉了揉白思君的脑袋。 不用担心。 白思君愣了一瞬，虽然大多数时候他都把梅雨琛当熊孩子看，但偶尔梅雨琛的举动会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成熟男人，年长者的从容不迫让他感到莫名的安心。他看着梅雨琛朝窗台走去，忍不住问， 你去干嘛？ 梅雨琛比出一个六，在胸前晃了晃， 打电话。 20分钟后，黄倩主动给白思君打来了电话。接下来事情顺利的让白思君感到不可思议，黄倩联系了宏图译者，对方答应配合处理这件事情。白思君把情况汇报给主编，并提出了几套解决方案，主编让他继续再和野生译者那边进行交涉。挂掉电话，白思君看了看身旁百无聊赖的梅雨琛。 你刚才找了谁？ 那个出版社的主编。 白思君咽了下口水，那可是他们连宏图主编都不敢轻易去找的业界大佬啊。 你们认识？ 有点交情。 梅雨琛淡淡回应道，末了又补充了一句， 不想看你为难的样子。 梅雨琛的语气很随意，就像在说一件日常小事，但白思君却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，就好似发酵的面包一样，散发出令人沉醉的醇香。他这才知道，原来他对梅雨琛的好意都没有白费。梅雨琛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个无底洞，投入再多都是浪费精力，但现在白思君确认不是这样，梅雨琛也是个有人情味的人。他微不可察地扬了下嘴角，压抑住心里的异样。 谢谢。 哼，那你现在还需要做什么？ 我还得确定野生译者的译稿质量，然后再看怎么样和他交涉，这个有点麻烦，我不懂日语，得找专业人士来看。 也就是说需要找日语翻译是吗？ 我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个，我先挨个联系看他们有没有时间。 找不到告诉我，我帮你找。 嗯，好。 心里有底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。上午的焦头烂额仿佛未曾出现过一般，现在的节奏只能用得心应手来形容。白思君很快联系到一个译者，谈妥价格之后，对方答应一周内返还译稿意见。之后他向各个关系人知会了一下处理进度，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意见返还。原本以为横在面前的是一座艰难的大山，没想到在梅雨琛的帮助下跨越起来会如此轻松。白思君伸了一下懒腰，看了看时间，才不到下午三点。 我忙完了，你有什么想做的吗？ 梅雨琛撑着下巴看他，勾起嘴角戏谑地说。 哼，乡下人难得进城，还请白大编辑带我见见世面。 白思君抿了抿嘴，心想这位大爷还真是记仇，早知道刚才就不那样说了。不过他还是嘴硬。 也行，你们乡下那块太穷酸了，我今天带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大都市。 梅雨琛眼里噙着笑不说话。20分钟后，白思君站在梅雨琛开了的那辆宝马面前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白思君仔细想了想，从开年到现在，他的存款一分钱没涨，而害他月光的人，一个仅靠版税就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的隐形大富豪。要问他现在什么心情，不平衡，简直太不平衡了。从公司出来后，梅雨琛开车，白思君指路，两人来到了离公司不远的一家大型商场。市中心的商场规模比郊区的商场大许多，今天又正逢周六，商场里熙熙攘攘的全是人，路上的女生都在看白思君和梅雨琛。这次白思君心里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看什么，因此有意无意地和梅雨琛拉开距离，但梅雨琛似乎完全没明白他的意图，他往旁边走一步，梅雨琛也跟着走一步，两人始终肩并着肩，古龙水的香味时刻环绕在白思君的周围。白思君实在忍不住，小声对梅雨琛说， 你没发现那些女生都在对我们指指点点吗？ 梅雨琛不甚在意地瞥了他一眼。 怎么了？ 他们…… 白思君犹豫了一阵，也不知该怎么说出口，毕竟梅雨琛看起来似乎根本没往那方面想。他挠了挠后脑勺， 算了，没事。 他说完之后便回过头去看路，没有看见梅雨琛眼含深意地勾了下嘴角。两人悠哉悠哉地逛到商场二层，梅雨琛突然走进一家浪琴。郊区的商场没有太多品牌入驻，白思君估计梅雨琛是想趁此机会购物。梅雨琛在店里转了一圈，接着挑了一块腕表。 嗯，带上我看看。 哦。 白思君没有想太多，以为梅雨琛是想对比参照一下。销售员把腕表给白思君戴上，并一个劲儿地向两人灌输腕表的设计理念。梅雨琛在一旁沉默地看了一阵，接着对销售员点了下头。 嗯，就这块吧。 白思君不动声色地瞅了眼价格，20000多。他不禁在心里发酸，心想有钱真好。在梅雨琛掏钱包的时候，白思君自觉地把腕表取了下来。这时梅雨琛的动作一顿。 带着。 啊？ 白思君不解地看向梅雨琛。 给你买的。 白思君一惊，吓得赶紧把表盒推开。 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。 梅雨琛皱起眉头。 为什么不能要？ 这还为什么，这一块表都抵他好几个月的工资了，他怎么能要呢？销售员在一旁一脸期待地望着白思君，白思君也不好意思说出这么寒酸的理由。 这表戴我身上，人家也不会觉得是真的，太浪费了。 话已说出口，白思君发现好像还是有点寒酸。